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74集，小提琴表演下。程木迷迷糊糊坐起来，程俊的神色没有变化，只是一瞬不瞬地看向舞台方向。舞台周边的灯熄灭，只留下一盏聚光灯。京城天气热，秦冉今天穿的依旧是白色 T 恤、黑色牛仔裤，鸭舌帽被留在了后台。修长的手指拿着琴弓，第一道乐符出现。第一排本来看着秦冉资料表格的老师全都抬起了头。秦冉全身心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，自然是极其认真的。他站得很直，清瘦的身影几乎与小提琴和音乐完美的融合。弓在琴弦上面跳动，铿锵的音符仿佛融合了战场上的血色扑面而来。滑音、泛音、中高阶段的技巧，协会里学员几乎都会，但没有一个人融合得如此酣畅淋漓，水准太高了。他其中用到的技巧不多，没有像六号选手那样把各种指法、各种自己会的技术全都放在一首音，技巧不是很多，算是一点点的缺憾，但这一点点的缺憾又算什么？算什么？几位老师都忍不住站起来，心潮随着音乐澎湃，连一直昏昏欲睡的程木都不由坐直身体，眼睛发亮地看着秦冉的方向。这个时候的他只想要雄赳赳气昂昂地找到程火他们那边，跟他们一人打一架。程俊认认真真地看着，这就是魏大师看中的天赋型选手的恐怖之处。五分钟的表演赛完毕，然而在场的所有人都还沉浸在刚刚的激流之中。 这个秦冉是谁啊？怎么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？ 几位老师激动得面色通红。 不应该啊，底下报名有这样的学员，不该没有听过。 已经达到五级的水准了吧？ 六位老师互相讨论了一会儿，然后偏头看向了文英，忽然想起来开场前文英说的话。 文英老师，这就是…… 文英也深吸了一口气。他跟其他老师不一样啊，他没有听过秦冉的现场，但是在魏大师那儿见过秦冉的录像，他在小提琴上面的天赋无可厚非。文英跟魏大师担心的点是一样的，就是秦冉太浮了，他学什么都太过容易，这样的人会很容易走入歧途。可今天文英终于知道魏大师依旧还要选择秦冉，这里面的原因是这个人的舞台表现力几乎就是无敌的，如果能坚持下来，文英觉得很快国内就会再出现一个能在 M 轴皇家演奏厅开独场演奏会的魏大师。他缓了一会儿，然后看向身后的诸位老师笑了笑。 各位老师打分吧。 他低头在计分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分数。几位老师互相看了一眼，都很纠结，这分怎么打呀？按照他们的理解，这一场表演赛毫无扣分点，但满分从协会成立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呀。时间有限，容不得他们多想，一行人匆匆写下分数。 我去，秦小冉这小提琴拉得也太好了吧，难怪魏大师紧跟着他这么多年。 第二排陆兆颖也终于按捺不住浑身的热血，不由地看向程俊。 哎，俊爷，这七位老师会给秦小冉多少分？全九十有没有可能？ 这些老师绝对不会在这群学员入会时就让他很顺的， 就算是平均得分最高的田逸云，也只有得到过三个老师的90分以上的分数，三个老师的80分以上的分数，还有文英的60分。程俊没有收回目光，只抬了抬下巴说， 当然。 一行人正说着，几位老师已经亮了分数。第一个老师遵从本心100，然后是95、98、95、95、95。其他老师虽然碍于规则没敢给100，但一溜烟的95分以上就是对秦冉的肯定，这是前所未有出现过的盛况。所有人都在关注文英的打分。文英写得很快，在所有人的注视中，他不紧不慢地亮出了自己的题板。零？什么？别说陆兆颖，连其他几个老师都觉得文英过分了。六号、九号都给了及格分，这17号不说90分，你80分总会给吧？文英没有表达什么，只是看向秦冉。 我希望两个月后你能得到我手中的分数。 秦冉去了后台，等18号表演者的时候，其他六位老师不由开口了。其中一位看向文英说， 文主任，你这对学生也太苛刻了，那17号现在的学员中也只有秦宇能比得上。 文英看了他们一眼， 苛刻吗？ 其他老师如果这个时候心里有弹幕的话，一定是这他妈还不苛刻吗？文英只能拿起下一份资料，他是真的不觉得苛刻。其他六位老师是把秦冉跟京城协会的学员比，相比较于他们，秦冉确实出色。可是魏大师对秦冉也是有要求的，现在的秦冉很明确已经达到了5级的水准。魏大师对秦冉的要求就是一个暑假内达到6级，所以暑假后秦冉能够达到什么水准，这才是文英最后才能给秦冉的分数。跟协会的学员比，魏大师从来就没有这个意思，毕竟不是一个等级的。文英从一开始就把秦冉列在了 M 州国际小提琴组织的那群天才们之中。相比较于那群从小就训练有天赋还肯努力的天才们，几乎没有系统训练还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碰过小提琴的秦冉，真的只有0分。不过这些文英也没有跟任何人解释。秦冉最后的平均分是 82.57， 其他老师的分数很高，可因为文英的0分拉低了他的平均分。表演完基本上就可以走了，田潇潇半个多小时前就离开了，不过田逸云那行人一直没有走，后台是看不到表演台上的信息的。秦冉出来的表情跟进去时候的表情是差不多的，没有任何激动之色，一看就是表现得不是特别好的，加上之前也没有听过秦冉这个名字，田逸云等人都没有太多的关注他。秦冉拿了位子上自己放着的鸭舌帽，直接走出大门。大门边，程俊跟陆兆颖等人也出来了。陆兆颖还在跟程俊吐槽文英怎么是这样的人。他原本以为文英会直接给秦冉满分的。程俊靠在墙上，嘴里咬着一根烟，手里拿着手机，似乎在跟谁说话，不过他没怎么说话，只是漫不经心地应着。直到看到不远处出来的秦冉，他才略微站直，看向他的方向，眉眼带着细碎的笑意，映着头顶的阳光格外的温润，像是笼罩了一层烟雾，因为反光有些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能感受到他的目光。秦冉之于所有人都像是一个宝藏，越往深处相处越能发现惊喜。嘴里的烟没有点上，看到秦冉，陈俊就把烟扔到了一边的垃圾桶里，不动声色地笑了笑。 走吧。 然后伸手，十分冷酷无情地把手中的电话掐断了。你在跟谁打电话？秦冉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了，他咳了一声，转了话题。程俊瞥了他一眼，慢条斯理地把他手中拿着的鸭舌帽扣到他的头上，说： 我姐想请我们吃饭，你去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